www.myradio.com.hk 一个当港管局系死嘅 radio 频道。 各位街坊，我系陶君衡，足球频道有靓女 Rosa 同埋呢个明灯长毛，星期二晚11:30记得收听足球频道。 各位网友，你已经登入咗 myradio.com.hk， 我系你嘅主持卢永乐。每逢礼拜四晚上9:00至10:00，我哋会喺 myradio 同埋我好朋友麦国峰同埋嘉宾一齐向大家提供有型有款嘅健康资讯，亦都咧为大家提供有趣嘅笑话。请支持 myradio.com.hk。 星期五10:00至11:00在 MyRadio， 梁錦祥和何秀蘭一起在這裡說三道四，還有指手畫腳，雖然你看不到，不過希望你各個星期五都在這裡一起聽到。 星期一晚9:00有 Rosa 和 Sino 在這裡跟大家講下這個旅遊的景點啊特色的，如果你喜歡去旅行的話，就歡迎大家星期一晚9:00黐實 MyRadio。 各位，我是梁錦祥，請全力支持 MyRadio www.myradio.com.hk。 好，我哋北上频道又开始啦。阿基斯仔，你有啲 fans 喎， 系 咩系啫？诶， 喂，等坐定先啊嘛。 吓， 系点样？ 唔系话有啲 fans，fans 咪有 fans 喎， 咪有 fans 啊？唔系 fans 咁紧要啦，总之有问题问你啦。 系， 就你上次上个星期讲个 VPN， 嗯， 点样即系可以安装到咧？ 嗱，我其实就唔系太熟悉嘅啫，因为通常都系我公司有啲 IT 嘅人就整噶啦，咁就其实我 VPN 其实就应该全名叫 Virtual Private Network 咁样嘅。咁我所知咧就有两个途径嘅，其实可以推即系大家如果有兴趣嘅，你可以试下啦，即系就去试下 check 啦。其中一个途径就系其实你揾电信盈科，就话你想申请一条 VPN 嘅线咧，咁佢就会会同你。同你喺公司度装嘅，佢会装有啲有一个啲类似好似 VPN 嘅 router， 咁然之后咧就跟住咧就首先你一定要大陆个 office 有网线，跟住香港 office 有网线，咁佢再加埋嗰个 router 咧就做一啲即系工程上嘅，佢基本上咧，然之后 set 好晒咧，你就大陆嗰边上网咧就会经翻香港就出海外咁样嘅，咁你就可以全部避免即系避过晒即系大陆嗰啲即系啲 scanning 嗰啲咁样 阻碍啦。 系啊，咁我知道另外一个途径咁咧就月费咧就应要俾月费噶，就 set up 好似大约几千银噶，咁咧就月费咧都差唔多成1000蚊一个月噶，如果我冇记错。咁另外一個途徑咧，其實咧你就可以揾有啲喺黃金啊，即係有啲電腦鋪啲高手咧，佢哋會幫你 set 噶。咁咧就然之後佢哋就可能咧就未必係經 PCCW， 就可能經有啲香港啲network 嘅公司，譬如啲 Hong Kong Net 啊嗰啲咁樣咧，就亦都係可以同你咁樣裝，就嗰個價錢就可以係平啲嘅。其實我所知嘅就係咁多啦，因為通常都係即係我公司有人去做，其實你可以如果大家有興趣嘅，其實可以試下經呢兩個途徑，可以再 check 清楚先。 我無論點都好啦，即係有啲嘢咧，我喺個節目咧就唔需要深入探討嘅，即係總之聽眾咧佢知道咗，咁譬如話佢有再深入嘅資料咧，即係如果我哋知嘅，可能我哋即係私底下覆佢啦。 係啊， 但係即係我哋而家講一樣好概括性嘅就係、是，如果你喺身在大陸， 係 你想即係好短時間之內，即係唔需要咁多轉折啦，即係唔需要話即係驚上啲網上唔到咧。咁呢個其中一個方法，就係一個即係私人嘅網絡。呢、這個網絡咧就話即係直接係經香港呢個 network 嘅，咁就即係可能嗰個速度啊，即係資訊方面咧都比較方便。咁呢個咧就對即係聽其他或者睇其他報紙咧都係比較 方便好多噶。即係譬如我最近大家知道我因為我譬如我新喺東莞 set 嘅 office， 我而家都未有 VPN， 咁最近其實就會幾麻煩嘅，即係譬如好多網站最近又開始上唔到啦，因為我諗係因為七一問題啊，或者係啦， 每逢呢個時嗱呢個嘢太大，每逢呢個時間咧就好 Q 麻煩 嘅，同埋都提大家就即係上去玩就即係小心啲咯，即係我諗即係講啦，即係掃黃掃得好犀利啊！ 我講咧就咁樣啦，呢排都唔好啦， 係啊， 盡可能唔好啦。 嗱呢排譬如如果上網有啲咩網站上唔到咧，我最近咁啊，譬如話普遍香港嘅討論區都係上唔到啊 ，U1s 啊 ，Discuss 啊嗰啲全部上唔到啊，咁包括 MyRadio 都有啲怪怪雞雞嘅喎。我最近幾次上，包括昨晚去到昨晚，都係上到 MyRadio， 但係咧 download 唔到啲節目嘅。 呢、這個會唔會我哋嘅問題咧？ 唔係，我翻到嚟就好上上喺香港，我今日都試過，啊、我覺得唔係 my radio 嘅問題，係上面好怪嘅又係、 啊， 即係我諗係 即係總之係 七一嘅問題啦。咁所以呢排又係好多網站上唔到，譬如 Yahoo 咧，經常都又係間唔中上到間唔中又上唔到咁樣。咁所以有個 VPN 係方便啲咯。 係咁啊，即係我諗咁樣啦。佢而家又唔係話明確一路都以後唔俾睇， 唔會嘅，唔會嘅，放心，呢啲經常都發生嘅，一年總有幾次嘅， 就類似有少少掃黃咁嘅情況啦，即係每逢 係啊， 每逢呢、這個即係咩七一啊，黃金周啊，國慶啊，咁咧、 啊、 就總之又就 嗱、啊，我想補充少少，唔好以為有個 VPN 你就暢通無阻， 係、 啊、我一年咧總有一兩次咧係連個 VPN 都上唔到，你唔好以為佢。真係即係唔知你用緊一啲其他嘅軟件係 pass 過佢嘅監察，然之後可以上到網。其實我覺得即係大陸係有一套系統係監察到嘅。不過呢問題就係話有時佢會做嘢，有時佢會唔做嘢。一年總有一兩次個 VPN 呢有十日八日係做唔到嘅。我對上一次我記得呢就係開人大嘅時候呢，我差唔多有成接近一個月呢個 VPN 係上唔到嘅。 係 啊，即係所以唔好以為萬能 這個我絕對同意嘅，呢、這個絕對同意嘅，即係你緊急起上嚟咧，佢一定係留一後最後一手。即係你，我諗冇乜嘢佢係唔能夠封鎖。 係啊，因為咧講多少少啦，即係其實咧，因為我電腦知識有限，我就係識用嘅啫，唔識砌啊之類之類嘅。但係咧，譬如話我哋以前有個，我哋以前都有個阿 Ed 啊，你應該記得啦，我哋其中一個網友，佢而家都喺上海嘅。咁佢就用第二啲途徑啊，佢就用唔知經過啲網站，佢曾經都俾過我，就然之後咧就有好多外國嘅 server， 咁佢就會通過翻嗰啲 server 咧就可以出翻嚟嘅。咁所以其實咧，我想講嘅就係話，因為譬如喺大陸嗰啲網民咧，其實佢哋好多都識用呢啲方法嘅，不過佢哋唔係用 VPN， 佢就係用其他嘅方法，所以其實大陸政府係知道曬啲嘢嘅。 嗯，仲有好似用嘅 IPG 都得噶。 未試過啊！咁就 我唔敢講啊，因為我即係道聽途說咧，有啲就直情係用一條 IDD 線， 係 就即係出去海外嘅， 有可能嘅 嚇。咁 係啊， 即係都係同一子仔講過，就算你用乜嘢，即係咩超高科技， 係啊， 都唔能夠逃出呢、這個即係 逃唔出 嘅，即係監察嘅範圍嘅。 其實最勁抽嗰個就係共產黨咯， 嚇， 即係唔 緊要，唔緊要，我哋做啲嘢完全正當嘅、 啊， 所以我哋係唔驚嘅。 但係都係嗰句，即係監察來來去去兩種，一種係政治，一種就係、是、咸嘢，咁啊！如果大家系谂住即系大陆成日想睇咸嘢咧，唔使惊嘅，其实因为嗰个系松好多， 系 即系好少一年到晚都冇乜几多次驳你， 系佢咸过嚟， 系啊，即系但系先系政治就麻烦啲咯， 系即系提一提啦，即系都几个月之前，几好，我谂几个月之前咧，啲人拉过嘅，就做咸王啦。不过我谂嗰个好特殊嘅例子嚟嘅，即系可能佢唔知得罪咗边个地方官员啦。咁一般嚟讲，都似乎都即系到依家为止都系你可以睇到。 咁你俾人拉就都，我谂难过中六合彩嘅。 系啦系啦， 但都系十几亿人， 都有人中 间中一次咁， 中一次 啦，梗要揾个人制下旗。 系啦系啦吓，好咁啊，即系有咩关于大陆嘅问题咧，就可以。email 嚟啦，或者 ICQ 嚟啦，咁我哋如果我哋识嘅话，我哋都尽量作答啦。其实我哋今日咧，我哋定咗个题目嘅， 系 咁咧就即系呢个题目咧系应该讲好耐嘅，咁但系都系延迟到今日啦。咁呢个都有个应景嘅理由嘅。 啱， 咁咧就北京咧，我讲一讲，我自己去过，我逗留嘅时间唔长， 系， 但系俾我印象都好深， 系。 嗱，我讲第一个印象系咩咧？ 好。 是好 Q 多沙，好 Q 多沙塵， 好 Q 多沙塵。唔係，咁咪睇你咩時間去咯。 多點咧，多你食喺街頭食個包咧，都係食沙嘅。 直情係，而家係一年比一年犀利。係 啊， 係啊。我以前咧就習慣，我喺北京我冇試過長住。我第一次去北京咧就大約係1991年到開始啦。咁就其實咧以前坦白講，我最中意嘅城市就係、是、即係中國最中意嘅城市就係北京啦。 好多人都咁講，好多人都咁講。 係好中意，其實咁而家嘅感覺就係乜嘢咧？而家我一年而家大約就有十次八次到啦去北京。咁就而家嘅感覺就係覺得好可惜咯，即係北京成個城市，尤其是呢幾年搞奧運啦，咁其實係即係共產黨係冚家產嚟嘅。 即係搞到成個北京呢，即係呢個城市係本身一個好漂亮好優美嘅城市。而家搞到嘅感覺係乜嘢呢？其實如果今時今日你都未去過北京，你諗住第一次去旅行呢，其实就已经同以前系好唔同啦。 我谂你嗰时间啊， 系啊， 即系如果你咁讲话，即系你要讲翻即系北京以前嗰种风味。 系啊，哇，好难揾得翻。 最好咧，应该系八十年代去。 冇错，我九十年代头咧，都仲有少少嗰啲感嗰啲感觉，即系北好难讲一种北京嘅味道啦。咁但系譬如而家咧，我就成日打个比喻就系话，我成日同我啲朋友讲就系，如果我蒙住你嘅眼，跟住然之后咧，我抌你喺北京咧。一开块布咧，你第一个感觉你分辨唔到佢系北京，又广州，又上海，又深圳，因为大部分大陆嘅城市基本上而家都系差唔多一模一样。北京亦都系同一个命运，就系话好多旧嘅嘢拆晒啦，跟住然之后呢几年呢，即系因为奥运08奥运咁啊，起咗好多岩岩沉沉嘅 building 啦，仲有好多工程喺度进行紧啦，咁就又开始，因为即系你知嗰啲。咩即系大家各个城市喺度啊，即系竞争啊，变咗有好多好多工程喺度进行啦、啊，即系搞到同埋就系话，其实大家各个城市都系大同小异啊，高楼大厦啦、啊，即系一啲好新嘅 building 啊，点，咁成个北京嘅味道系冇晒嘅，即系打个比喻就系话，如果你今时今日你想去搵胡同嘅，哇，我谂你真系艰难，即系我谂我对上一次去咧就系旅行嘅，就系三月份农历年嘅时候咧，因为我老婆未去过北京，咁我就带埋我女同我老婆去北京，咁就我哋搵胡同啊，咁我同佢讲话，我以前好中意行胡同啊，咁但系今时今日咧，我上次带佢哋去嘅时候咧，好辛苦，先搵到一个咧系特登系为旅系为游客而设嘅一个胡同区，咁你仲可以喺嗰度行到一啲胡同咯，咁而即系今时今日，其实而家你去北京咧，已经系迟咗好多噶啦。 你可唔可以讲讲即系解释下胡同系咩嚟？ 胡同其实咧就系北京嘅老百姓，即系普罗老百姓住嘅地方啦。其实入边嘅居住环境好差嘅，不过就对一个即系外来人嚟讲咧，就觉得好得意啦。因为佢通常就系首先胡同有啲特色咧，就系多数即系普罗。穷人住嘅普通百姓啦，吓老百姓住啦，冇厕所嘅。咁咧喺胡同嘅周围咧，就有好多公厕，所以你去北京你肾亏都唔使惊，因为咧随街都可以揾到公厕，因为嗰啲公厕咧就佢哋要嚟冲凉啦，要嚟去厕所啦，咁因为胡同嘅特色就冇公厕，咁同埋咧入去，我以前咧就好中意嘅，我以前喺北京做嘢咧，我就好中意放假嘅时候咧，我就会走去胡同度咧捐嚟捐去咁行。咁因为点解咧？讲北京咧，一阵可以再讲落去咧。就其实你好多时候你不得不提上海，因为尤其是我系成日喺上海，咁就北京人又同上海人有一个好大分别，就系佢哋比较热情嘅，即系就算你捐到入去佢屋企都冇所谓嘅，佢真系会招呼埋你喺度饮杯茶啊，同你倾偈啊。咁同埋就系我点解中意嗰个感觉咧，就系话你知有我哋有啲几中意明朝清朝嘅历史咧，就好中意北京。咁然之后你如果同嗰啲老北京咧，有阵时咧佢会同你倾下偈咧，佢会同你讲翻以前好多典故啊。咁譬如话你唔好睇少嗰啲胡同啊，即系有阵时我试过好多次就系、是，我试过有一次去北京咧，咁有个人就话我啦啦啦，隔篱屋嗰个咧就系李连杰个阿妈嚟嘅，住喺嗰度，李连杰啊咁样。咁咧北京领导人咧，我都撞过几次咧，系佢啲仲有啲亲人喺嗰度住嘅胡同啊。咁就但系嗰啲就应该唔系叫胡同啊，嗰啲应该系啲四合院嚟。 四合院 就系有钱人住啦。咁四合院就好玩噶， 而家炒到好贵噶啦。 系啊，四合院其实而家已经系少之又少啊。留翻喺度嗰啲就系啦，学你话斋就系有啲有钱人买咗啦，有啲咧就转咗做酒店啦。咁仲有少量嘅四合院喺度嘅，但系都喺集中晒喺旅游区。咁同埋就四合院其实都好玩嘅，就系即系譬如以前我都唔记得晒噶啦，就以前譬如有时又系嗰啲老北京又教我嗱，你点样睇四合院啊？佢哋以前睇咧，可以睇，我谂啊，萧山就会知好多啦。即系譬如话你睇个门口咧，嗰啲咩门第就系咁嚟，即系话冇将军嘅四合院嗰个门口又唔同啊，文人嗰啲又唔同啊，文官武官嗰啲都唔同啊。譬如话文官好似唔俾摆狮子啊咁样，好多呢啲咁嘅玩，即系好多好过瘾嘅嘢咯。咁所以其实北京系一个即系唔错嘅地方嚟嘅。 我同你唔同，我嗰阵时去住咧，我就好高档嘅。 我住呢个领事区嘅， 嗯， 啊，因为咧就即系 王府井嗰头， 啊，远少少，远少少，即系佢系住喺嗰啲诶外国记者同埋使节个区域度， 嗯嗯， 门口有隔嘅， 嗯， 咁所以我就唔好似唔可以好似你咁，我夜晚周围蒲啦，系，因为我哋一入咗去咧，我哋就出嚟就比较麻烦， 嗯， 咁但系我哋日头即系我哋就即系都周围行过下嘅，即系北京一个即系对我嚟讲最大嘅即系唔同咧，我首先聲明咧，其實我好行得路嘅， 嗯， 我香港都行得路， 但係都頂唔順噶嘛，係啦，呢個就呢個又可以講嚇，即係其實好得意，喺北京係好多人都係咁講嘅嚇，即係包括我哋而家都係嘅。北京俾佢個感覺就係咩？嗱，我實際冇數據喺度，我唔知道，我而家我都唔知道究竟上海大啊，北京大啊，但係喺上海住咧，你點大都好，上海咧你就會發覺啊，因為交通方便。啲嘢咧就好集中，譬如話有一兩個好窄啊商業區，有幾個。 冇你咪夜晚你咪周圍去 購物區咁樣。 華海路、南京路。 係啦，即係來去都係嗰扎啫。即係其實嗰個感覺係一個好似放大咗嘅香港，即係有銅鑼灣、有北角、有旺角咁樣嗰啲咁嘅地方。但北京就好大鑊啦。北京咧，其實喺度住嗰啲人都係嘅。我識好多外即係香港人啦。其實喺北京住咗幾年，佢對北京唔係好熟嘅。點解咧？就係、是、因為佢集中翻喺自己個區度活動嘅啫。因為你一發覺去第二個區嘅時候咧，就好大鑊嘅。尤其是喺呢幾年，因為首先就係北京嘅地鐵冇上海咁完善啦，因為佢好老㗎啦，即係。 我話俾你聽，我搭地鐵嗰時幾乎係焗到暈咗。 係啊，係啊， 你都唔想我呢幾年有冇改到啊？我去嗰年咧。是旧到你唔信嘅， 改变不大嘅吓。啊，咁其实我就觉得，以我作为一个外来人，一个游客，我觉得佢唔改仲好过改添。咁佢落后程度去到边度咧？就系话佢有啲站咧，仲系冇售票机嘅，系有啲阿姨喺度卖飞嘅吓。咁即系好好系好正嘅嗰种感觉就。咁啊佢首即系讲开就即系讲埋就系佢嘅交通唔方便啦。咁所以变咗咧，即系譬如你住北京郊区嗰啲人就会喺翻郊区活动。你住海淀区咁嘅人就多数都喺海淀区，佢就唔会跳过去第二个区嘅。所以我以前我喺我早几年咧，即系譬如我有做一啲零售嘅生意，我喺北京即系啲商场开 shop， 咁所以我知道譬如话喺北京做呢啲做零售嘅生意咧，其实系好难做嘅，因为啲人系真系好少会跨区咁样去行，因为个地方实在太大。咁加上呢几年系仲大镬啦，因为塞车。塞车嘅我谂塞车嗰个问题咧严重到咧就系北京认咗第二咧，我谂全中国冇人敢认第一嘅，即系上海已经够劲啦，但系同佢比真系冇得比嘅，即系我要奉劝大家就系你如果去北京咧，唔好立乱搭的士咯，即系就算攰啲咧，行路即系如果你见到你嘅目的地。啊！但系半个钟头到你都行好过，因为你一上咗车咧，随时系一个可能三个字嘅路程咧，系去到即系两个钟头咧，唔系夸张噶，系好恐怖啊！即系我而家喺北京，其实譬如话有个电台节目好出名嘅，那个电台节目叫做如果不堵车，即系如果唔塞车，咁其实就好无聊嘅节目，就系俾啲人打上去封烟咧，就系因为啲人塞紧车。咁你可以用个手机就打上去，就好似商台以前嗰啲无人驾驶嗰啲咁样，咁你就如果不堵车和周辉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咁啊即系讲一句咁啊收线噶啦，咁咧就嗰个节目咧一日到黑咧都有人打嘅，因为咧由朝到晚都系塞车嘅，即系好恐怖啊！即系北京嘅塞车。 但系我嗰阵时去咧，我系冇乜点搭车，我系踩单车嘅。 边一年先？ 啊，咁我都好多年嘅，好多年嘅， 冇乜单车噶啦，而家。 点解会改变咁大嘅？嗰阵时我哋见好多单车喎，广东就好鬼多单车。 上海仲系好多单车，上海系咁多城市里边仍然保持好多单车，但系北京都唔多。咁我唔知咩原因啦，或者有可能其实因为奥运咧就改变咗好多嘢。咁我唔知呢个同奥运有冇关系，即系因为个市容都系因为有单车嘅时候就好混乱嘅，咁所以就呢几年唔会点见到有单车。 呢、這个又比较特别啲、其实如果你即系早得十几年咧、每个城市咧，我讲中港台啊、都有个特色嘅。嗰时我去咧，北京多单车， 系 台湾多电单车， 系啊系啊，嗱、啊啊啊啊啊、 即系完全系好唔同嘅风貌啦。点解咧？ 系啊， 我见到台北嘅时候咧、台北嘅电单车系女人揸嘅， 个 老公系坐喺后边揽住佢 嘅。其实你讲嘅呢个现象咧，就是而家上海有啲相似嘅、上海咧就捞乱嘅，就系、是、单车又多，电单车又多，同埋嗰只电动单车都好多嘅。咁而家广州冇埋啦，咁但系上海就 啦，嗱呢样嘢真系尽管唔系我哋今日嘅题目，因为咧国内呢种即系国内嘅同胞嗰种创造性咧，你有时候 諗唔到嘅， 係 係可以自己裝部單車，裝部引，即係裝部摩打落去，電動摩打落去， 係 跟住當電單車用。 係咩？我未見過。 你未見過？我見過。 因為我喺上海就多數啲人，你知富裕啲啊，多數係買嘅，咁最多咪買二手咯，一千幾百蚊都買到部，咁咪冇搞咁多嘢。 我見嗰啲係自己冚嘅， 自己冚， 即係將一部單車改裝成為電單車。 但係廣州仲有人揸咩？ 我諗唔係唔俾嘅。 吓、 啊！我唔敢讲，我唔敢讲俾定唔俾，因为咧唔俾啊， 搏咗嘅， 但我系见过嘅。 我听系唔系一定系，我可以承唔系，但我有啲朋友同我讲，讲广州朋友就话，佢哋就话个心态就系咧，就揸到有人捉咗为止咯，一捉就冲攻噶，一捉到咪冲攻咯。所以 唔系拉人嘅， 我有即系佢啱啱实施呢条例嗰时候年头嚟噶嘛，农历年头，我记得啊，唔系好似一月一号实施噶嘛，我睇嗰啲新闻就系嗰啲人咧就冲波冲得好犀利嘅。即系一见到有人捉咧，佢就抌痕佢咧，就过到就过，过唔到咪俾你捉咯。咁啊架车咪摆低。 我要补充少少，因为即系顺哥呢个同我哋嘅题目咧就唔系咁拉能，但系好有趣嘅。如果你喺广州或者即系华南呢其他地方咧，即系执法冇咁严咧，其实你见到好多不同种类嘅交通工具嘅。 系啊， 三轮即系三个轮嗰啲车我见过啦。 系啊， 唔系话即系踩嘅三轮车喺。即系有人有 N 字， 知道我知道你讲边啲，系 有个罩住。 我知，上海都仲有少少，仲有 啊，系啊，知道牌点攞嘅啫。 系唔系唔有都唔使攞牌噶？你包括而家如果上海电动单车都唔使攞牌噶。 你讲嘅电动单车系咩嚟嘅？ 电动单车咪就系系用充电嘅，就唔使踩嘅。咁通常系介乎喺20到40公里度啦。咁就佢有两个脚踏嘅，不过嗰两个脚踏就俾你架车冇电嘅时候咧，你就可以当单车咁踩，好普遍噶。喺其实以前广州都好多噶，咁就上海就大部分人都用呢啲交通工具，因为点解咧？交通费实在太贵啦，对于佢哋嚟讲，即系对我哋就 OK 咯。咁所以其实你有架呢啲咁嘅车几好噶，咁佢哋就好得意噶。即系如果我上海啲同事翻工咧，就系日日翻到嚟咧，咁咧就上楼嘅时候咧，就插埋嗰嚿。插电充电池，咁就每人就翻到去位嗰度咧就充电，咁然之后咧就放工咧就攞翻嚿电，咁然之后装放工就攞翻落去，咁啊装翻落就搞掂， 几好啊， 系啊，好方便噶，千零蚊有一部， 我哋可以抵制嗰啲即系不断加价交通工具啊嘛， 系啊，其实啊，即系如果你唔怕危险就都揸得过嘅，我揸过，我都有时揸噶，不过就都几惊啊，不过佢哋揸惯就冇事啦，吓，咁北京都冇啦，北京而家你冇晒呢啲， 我就听落比较奇怪啦，因为以前你见啲单车好壮观噶嘛，即 系 放工 系啊， 即系成堆人。如果你而家冇晒，就我觉得几可惜。 冇晒噶啦，我所知就冇啊！你而家因为即系北京嗰个交通就差唔多全部都系四个辘噶啦。咁就其实有啲数据，你如果听到都几吓人嘅，即系譬如话北京而家听讲话有大概有300万架车，咁就一定做嘢噶啦，即系如果奥运期间，北京市政府都出咗声噶，即系话一到奥运嘅时候咧，其实佢做过一次实验噶，对上一次中非论坛嘅时候咧，佢即系共产党系真系好巴闭，即系佢就可以喺嗰段期间咧，一禁咧就禁咗大约90万架车喺条街度流啊，即系接近100万架。咁如果你唔禁咧，系真系由朝到晚，系由7点零钟朝头早到夜晚。9点零10点，全个北京都系塞车 嘅。啊，這个我可以 好恐怖， 我可以补充少，因为我去嗰次咧系国庆啊。 嗯， 佢咧系即系逐区封锁。 嗯， 即系你除非你翻屋企咧，否则你系完全可以封咗，你唔俾你入去。 系啊， 咁咧我就点样？我就即系嗰阵时咧就同啲游客一齐。 嗯， 佢先至可以踩单车踩到入去呢、這个。 嗯。 即系嗰个广场附近，但我都入唔到去。咁嗰个我哋睇烟花嘅，即系所以头先你讲一样嘢，其实佢一路嚟讲咧，佢对呢个首都嗰、那个即系交通啦、人口流动嘅控制咧，系可以好严格的， 好叻嘅。其实所以咧，即系喺奥运嘅时候咧，其实可以大家密切留意一下。即系我觉得系几一个几怪几好几值得睇嘅现象就系、是。我其实唔系我喺奥运对我嚟讲咧，我唔真系唔系冇乜兴趣啊！即系 我都冇。 我最有兴趣其实就想睇下北京点样去 control 整个城市，包括埋我一路都存疑嘅就系究竟佢会唔会即系控制嗰啲流动人口？ 即系到时呢、這个呢、這个我觉得我好密切期待睇到睇下呢样嘢佢会唔会做咯。 我就会觉得佢会做咯， 系啊， 即系你谂下啦， 佢会做嘅又点样做咧？咁呢个我真系觉得， 但系咧我觉得其实佢已经有一个参考先例噶啦，就沙士嘅期间 系 嗱呢个我唔知道，即系北京嗰时候我冇研究，但系上海系曾经试过系成个封咗嘅， 啊听闻过啦， 喺沙士嗰阵时候系成个封咗，系成个封，即系所以佢喺沙士期间其实佢应该累积到一定嘅经验，但系点用应用喺呢、這个即系奥运嘅时间？有个差别，因为点解咧？沙士嗰阵时系唔同，因为唔需要对外交代。但系到奥运 系啦系啦，因为全世界睇住佢， 全世界睇住嘅时候咧，佢点样又做到啊？全世界人都觉得啊，即系唔系太离谱啊。咁又控制到入边嘅人流动人口，呢个系一个技巧嚟。 系啊， 咁啊，你讲呢个北京咧，阿 Dr. Harvey 咧就有个问题噶嘛。 系 佢有啲四合院系屈身系俱乐部俾啲高干去玩，咁你知唔知咧？ 知道，知道，知道。我见过一啲好靓嘅四合院咯，同埋根本即系而家民间嘅四合院少之又少啦。即系仲存在喺度嘅四合院就真系几种形式嘅啫。第一种就系即系譬如俾啲有钱人啦，包括有啲部分香港嘅有钱佬啦买咗啦，有啲就系外资嚟做酒店啦。咁啊，然之后其他啲就好似阿 Dr. Arroway 讲嘅，就有啲系做咗啲俱乐部啊、club 啊之类嗰啲啦。即系如果你系正常一间四合院咧，仲有人住喺度嗰啲咧，即系少之又少。同埋就系俾旅游喺旅游区咯。我唔记得咗个名啦，但系咧，总之系有一个胡同加埋四合院嘅一个区，其实系俾游客去的。 喂，咁有冇新起嘅四合院咧？ 冇啦啩， 唔可能啦， 冇噶嘛，有都唔理四合院啦。而家仲即系起就起 building 啦，全部都系起 building 啦。 因为个地价之后 build 得好紧要嘅， 系啊， 所以佢就即系唔会起啲咁。有文化 系啊，我都想讲，同埋咧就记得我啱记得样嘢，就其实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就系、是、如果有人想去北京旅行嘅话吓，我唔系讲旅行团嗰只，我啱啱因为三月嘅时候，农历年嘅时候，我去啱啱农历年春节嗰几日，咁我俾大家嘅提议就系、是、咧啊，原来几好一个时间嚟噶，原来春节去北京旅行咧系几好嘅。嗱、啊，我讲少少啦，即系我老婆未第一未去过噶，咁我去旅行之前咧，咁我同我老婆讲一样嘢就系，我话嗱，你有心理准备啊，去北京旅行，我话嗱，好塞车啊，我话你而家去三五日咧，唔会有好多嘢睇得到嘅咁样。咁咧，跟住然之后，我又同我女讲，咁我就话有雪睇啊，好正啊咁样。咁啊，跟住然之后去到咧，第一发觉个，因为唔知点解今年就回暖咗好多，咁啊，北京冇雪。嗰幾日 全球暖化 係啊，咁啊日頭係十四五度，夜晚就零度咁啊，冇雪落過。咁跟住然之後，第二樣就係咧，全程五六日都嗰五日六日咧都冇塞過車。我老婆仲話：喂，你究竟有冇嚟過北京啊？係真係好暢順嘅。咁所以我覺得咧，如果你係諗住啊睇啊即係啊遊覽成個北京嗰啲咩名勝古蹟啊，春節係一個唔錯嘅幾好嘅時間咯。 我 希望下年都系， 我又唔会想去十月去咯，或者喺冬天去咯，因为十月就正如头先我所讲咧，风沙好大嘅。 哦，唔系，我讲紧今年春节系大约二月，唔知二三月， 二月嗰啲咯， 系 咯。二三月咧，照计喺北京都仍然系冻嘅， 冻， 但系咧就近年咧，因为全球暖化咧，就开始唔系咁冻啦。 系啊，唔冻啊，今年就 咁同埋我估计咧，你二三月去咧，风沙应该冇咁大嘛。 冇乜风沙嘅， 系啊， 因为春天未到啊嘛，你而家开始就会有风沙咯， 开始会有啦。 系啊，系啊。 嗱，咁头先你讲开俱乐部咧，咁啊，即系呢个原本系属于战男嘅。题目啦，但系要睇一睇，因为呢个 玩啊， 其实唔系讲，我净系睇一个地方啫，就以前嘅天上人间。 嗯， 因为嗰个系地标嚟嘅， 系 即系基本上你去北京，你出去夜晚咧，即系我好多人去天上人间。你可唔可以？你 喂，我冇去过，你难到我啊！我真系冇去过天上人间，即系唔系我知道好出名啊！你有冇去过先？ 我梗系冇去过啦。 而家铺咧就死啦！我其实今日因为要做北京，我想记翻好多名，不过我记唔到啊。但系我谂好多人都知啊。如果有网友知嘅或者 ICQ 就，其实而家咧就最兴嘅地方咧就是北京有一个类似好似香港嘅兰桂坊咁样嘅 三里屯。 啊，系嘢嘢 哇！呢个唔使啦，大佬， 系呢，一步就大部分啲人都去晒三里屯步 已经系通街之学问 啦。系啦，系 自从嗰个鬼乜差嘢，如果爱咧，嗰个周迅入边话嗰阵时喺三里屯跳舞啊嘛。 我冇睇过， 我以前都讲啊，因为点解咧？ 原本三里屯咧就抄香港嘅蘭桂坊，但系抄到不知所謂。 但 系搞旺咗之後咧，就而家香港都有個有條即系喺銅鑼灣呢邊咧就叫三里屯。 係咩？ 係啊。 哦 ，OK。 咁所以三里屯呢個係大家都 知道。不過即係夜晚揾食嘅，咁你咪就走去度啦。其實北京啊玩就冇咩值得講嘅。 我又 消費貴啦， 我有少疑， 消費貴啦。 我嗱呢個又唔係講話即係去嗰啲 wet 嗰啲人。 嗯。 又或者聽歌啊，聽即係睇下啲 嗰種係另一種 文化嘢咧，係好多 嘅，係啦 好多嘅，譬如你睇畫啊， 係啊，嗰啲梗係啦。 嗱，嗰啲我應該翻嚟再講啊。 好 ，OK。